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底夜房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钱包呢？ 我抢钱的了。 哎呀，家宝， 多都 快跑吧！ 哎，不是，我是问你们钱包有钱吗？还？ 你看我说借钱吧， 没有， 没有，没有。 你怎么没钱？ 一分都没有。 你们也没了。 什么叫我们也没了呀？ 你的钱 我反正钱包没钱了。 你没钱了， 你没钱，你跟我说干嘛？ 啊，对，没钱 我们 去。 你钱到这儿来，你们图不着什么了，花生也吃光了。 行行行，我们上你这儿逃难来了，是怎么着？ 说说吧，过年都花哪儿了？ 我那钱呀、啊，都给了压岁钱了。 哦，现在就有孩子了。 我没，我连女朋友都没，我哪来孩子？再说我要有孩子，我就收压岁钱了。你有没有点概念呀？ 懂不懂伦理纲常？ 是不知道吗？ 你们这一包多少钱啊？ 哎呦， 对你这一 少得五百吧？ 现在我们家的红包一包都是五百了。 哎， 你看看，你看 生活条件好。你没结婚的都是一千八百啊？ 哇，一千八呢？ 一千八， 你听错，一千百八千。 哎呦，那也不少。 成双成对儿， 那你还好，你北京小孩，你多少不用回家。 小花，那你这种底足的小孩呢？ 什么叫底 足的 啊？ 啊， 就是说我辈儿小， 人都给你是吧？ 你辈儿小啊，是辈儿小， 你人大呀。 该收还收啊， 有点没羞没臊。 新年是给的多，收的少了。说实话， 你知道现在这红包都是什么红包吗？现在都流行着微信上给红包， 对，互相转就行了， 对不对？你朋友之间， 你给小孩你怎么能微信转呢？ 哎， 父母没劲了就，人小孩给你鞠躬，哎，大爷， 我这辈儿太大了， 大爷，家宝，你想啊，你今年47，三岁 谁47呀？ 29 啊。 小孩管你叫大爷，这差不多。 人家小朋友路都没走利索呢，踉踉跄跄就冲你去了，嘴上还不利索呢，就大的一年年年给钱， 就给钱， 就这两句。嗯， 完了你不给点钱啊？ 哎，怎么就单冲我来了呢？ 咱们院里的周飞 啊， 他不是还列了一个花销的开支单吗？写的是新年红包4500，哦，他还给了奶奶，给奶奶红包了，祝长寿健康的。 哦。 然后交通费用，因为他可能出去玩了啊，花了900多。他给他爸买一手机花了1000多，1600，给弟弟买零食花了280，合计7398。现在呢，周飞已经在家里炖了。 炖了。 就现在周飞已经不敢出门了，7000多一花，再加上自己的消费。 哎呦，那他是得颓了。 大磊呢？ 大磊呢是新年红包给了1500，父母过年呢给了8300，因为他还买了俩旅行箱，他爸他妈要出去旅游，一人买一旅行箱，一共花了1600。往返机票给他爸他妈出了，花了10000多，买一手镯。 哎呀， 王大磊自个儿买一手镯的， 太糟心了。 王大磊那小肉胳膊， 这是多大手镯呀？ 花了30。 哎呀， 这买手铐吧。 还买了3个电动牙刷，花了1000。 你看大磊是真会买东西。 晚上10点多，你到他们家门口一听，共振了， 牙都能崩了。 反正大磊花了可真不少，小2万。现在大磊呢已经不出门 了， 不出门了， 妥了妥了。 杨小柱给小孩红包一共是10000， 嚯， 给小孩红包10000，朋友聚餐40， 他请人吃的什么呀？ 可能是 A 制了，我估计。 哎， 个人买鞋8000， 多得两盘菜好不好啊？ 括号鞋还有电器。 您老有这半句。 反正耀柱现在呢也在家里不出来了。 嗯， 我说的没见着呢， 他正算。 哎，你们不是也囊中羞涩吗？老爷最大的钱花在红包上。你呢，家宝？ 我吃喝啊。 哦，聚会什么的是吧？ 花钱呀、啊，你这玩啊。 你没，你哪有那么多朋友啊？ 啊， 再说了，你这吃喝怎么我们一个都没请着呢？ 是啊， 你自个儿是不是过年你买点干果算不算？哎， 你说办年货就相当于 来点年糕，是不是？ 那花了几个钱？ 大葱大蒜。 最大的消费在哪儿？ 最大的消费啊，聚会你得花钱呀、啊， 就看家里头老人小孩多不多，对吧？ 是 吧？你这关键还得比呢。二大爷给1000，三大爷你就不能给100啊？ 嗯， 比就完了， 不好意思少给。 原来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收压岁钱，给100块钱，嗯、 那 还挺美的了， 嗯、 是吧？现在给100，你好意思、啊？ 哎呀，追着我往我兜里塞钱，怎么现在没有这事儿了呢？ 谁追着你往兜里塞钱？ 谁？ 比如我姨追着往我兜里塞钱，我妈就追着她把钱塞回去， 俩人一起打一阵呢， 然后最后反正还得拿一， 然后你爸是追着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 我还真没有，我从小到大都把它买成游戏机了。 不是，你的钱都能在你手上是吗？ 对， 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呀、啊、 金钱观呀、啊、出现问题的容易。 你说你买拿着钱你就买游戏机，这小子 你妈妈没说过我帮你存起来这种话吗？ 我妈没说过，我妈就说你省着点花。 天哪，那你真挺幸福的，我没想到你有这么幸福的童年。 对，为什么你有这么幸福的童年，你现在还这么的忧愁？ 这不是碰上你们俩了吗？ 你看我小时候都是我妈说妈妈帮你存起来呀、啊、 对，我小时候我爸也说呀、啊、爸爸给你看着呀、啊、 关键那钱刚到我兜里还没捂热呢，我妈就给挪了呀。 我在我这怀里也是没揣暖和呢就给拿走了。 能不能不一上一句儿他干嘛呢 做了一个调查嘛，咱们胡同里面百分之不少 是什么概念？ 不要调查了，要是百分之不少， 60-70%的钱都是上交了，然后父母都会说帮你存起来，但是大部分会把钱还是花在小孩的教育上啊，做做理财，买买保险，教育基金，都是这么花的。 那是现在的钱多了，你对不对？七大姑八大姨儿，一人2000，一人2000，你还能干点事儿、 哎。过去咱们小时候要给个100，那也算不老少呢。 就是他没有这类投资性的东西，顶多给你买一死期的存折。 那时候我觉得我爸我妈说给你100块钱让你随便花，他们也觉得不什么。 因为你妈那时候一月挣67.5块， 那你还是交了。 我妈是跟你商量了是怎么着？拿67.5块还得。那你妈挣57.4块。 哎，等会儿二位。 最近出一事儿，就咱们胡同里面。小宁 啊， 就是孩子过年一共收了35000的压岁钱。 哎呦，我都没见过35000、 啊。可能是叔叔大爷也多啊。 嗯。 然后呢，孩子的钱呢，妈妈就说给存起来，也可以理解啊。 对。 但是呢，这妈妈呢就把这钱啊买包包去了。 哎呀。 然后这事儿孩子知道了，哭啊，那是我的。这大家质疑这件事的时候，妈妈就说了：“但孩子那么辛苦，我买个包包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啊。”你们怎么看？ 这理由是真万能。 那你同意吗？就是比如你妈把你的钱用去买包包了， 我不太同意。 烫头了， 我妈烫了一多贵的头。 这个我觉得、啊、父母之命， 媒妁 之言。 这个有的时候呢，你得想，因为什么你的存在，对不对？ 就是有天才有地， 有家 有你， 有对有妈才有我。他拿我几个压岁钱 啊？那咱们再想想，如果咱们是爸爸妈妈了。咱们替他收这钱，买个包吧，买个大衣， 合理， 烫个头， 合理， 旅个游， 我觉得可以， 我也觉得行。 所以 什么人呢？啊，合着你们花给自己的都愿意。这个事情啊，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压岁钱是给孩子的，那个钱呢、嗯，最好还是用在孩子身上，因为父母也就是孩子在没有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之前的监管人，监护人好像是、不是好像是必须的。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你说这一大套， 那如果处理的话，是应该 征得同意。 征得同意，这是法治思维啊。 不是 严格的那种 方式。我觉得这个，咱得设置一个年龄段。你比如说这孩子才3岁，是吧？那咱们就给他都买了包就完了。这孩子比如说都已经上学了，那其实这个钱真的可以给孩子留下来。比如说这孩子上学的时候啊，买个羽毛笔啊。 你妈给你就这么上学贴补是不是？ 或者说就给孩子做点投资，做个理财，买个保险。 具体情况可以具体对待。那万一那孩子就站那就说：“妈妈，钱你到那儿去买包包吧。” 也没这孩子呀，关键是 这孩子要是能说出这句话来， 你当 笑着 我当干嘛？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年你的压岁钱被怎么套路没的。王大磊到现在都记得，每年除夕爸爸妈妈都会把红包压在他的小枕头底下，然后王大磊都会在巨大的幸福感中入梦了，然后就没有然后 了。睡死我了。 不是，钱没了 哦。 然后印象中妈妈告诉王大磊，这些钱先帮他收着，等他长大以后就再还给他，然后就也没有然后了。 所以王大磊到现在就 也没长大， 他就会唱一首歌啊，这个人就是鸟， 这个人叫 把这句一定要再贴上。 家宝的妈妈是这样的，来，妈妈带你上街买好吃的。 来，妈妈， 那个人太多了，妈妈帮你拿着啊。来， 人太多了，为什么不顾着点我呢？ 嗯，这还挺好吃，你说。 嗯， 小花的妈多好啊。从小都跟他这么说的， 嗯， 妈妈就帮你保管一下，我也不管你收保管费，对不对？等你要的时候再找我要啊。你要了吗？ 不敢。 刚才你说老叶这个，我觉得你老叶挺好， 挺好哈， 真的花吧。 花吧你， 多花点 儿。哎，你花吧， 花吧。 啊，等会儿， 多花点儿， 等会儿。 花 吧， 姐 吧， 花去吧。 我妈鼓励我花。 小柱子的妈呢是这样，开学帮你交那个学费呢，还得，这过完年再给你。小柱说好的， 没问题， 好嘞。 下面这个爸爸的套路可是防不胜防，他先让小朋友拿出200块钱，自己也掏出了200块钱，然后呢，他很真诚的让孩子再拿出300块钱。还说你看桌子上的400块钱了，这都是你的了，拿走吧。现在你是不是多了100块钱啊？小姑娘很高兴地说是。 这就 我觉得这个已经属于对 涉世未深的宝宝的伤害， 不太尊重。 不太尊重， 当然了，这不就骗吗？ 这是一种游戏吗？ 就是钱没了。 你现在是不是把自己幻化成那个涉世未深的宝宝？ 我设置成他爸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同学聚会先签生死状，这样的聚会还能参加吗？哎呀，这个难得一年忙到头哈、我真没想到咱们今天能有时间能凑一块儿。 他那意思就是没想到他能跟咱俩能聚在一块儿了。 是 啊，老三老二你们呀、真是，咱们以前我没少照顾你，我稍微大一点点了，当然是你比我小那么一点点了，也是、 在学校里都比我们多待了7-8年了。 别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 我是上了这研究生。 他倒真会给自个儿解决过，他上研究生了、 你别开玩笑、 我学习好那能怪我吗？天赋。 你就这么说吧，你这回来你说吧，你说你借多少钱？ 我什么整？上大一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俩才这么高，到了上大四呼这么高了。 对，这有意思。 关键你不长了，是不是？你老这样啊？ 听说你们不错呀、现在混的。 是啊，还比你强点呗。 他真不客气。 老三， 你跟老大有什么客气的？是不是？没少吃咱们的，玩咱们的，花咱们的， 乐咱们的。 哎，都在酒里了，都在酒里了。 好，好，好， 哎，等， 干嘛？拦我们干嘛？没拦酒啊，老大。你要不能喝，你就说啊。 先签一个啊，协议。 你先等会儿， 您等会儿什么呀？ 咱们这个聚会怎么还有协议呢？ 不牵扯租房的问题、 没有，那天很简单，咱们因为前几天呢也是看一些新闻以后呢我就怕呀。 你是得怕，怕逮是吗？你要犯什么事儿的话，你提前呀、你跟哥几个说。 咱们政府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哥几个早看你。 哎呦，你们怎么说话那么没谱没溜呢？ 我说清楚，你到底怎么没事？你干什么了？ 我什么呀？你们俩有一毛病。那个一喝酒啊就拦不住，还有一次啊老三还喝到了医院里去，教员二林也花钱。 你们要不惯我呢，再一个我这会儿是必然，你不也在我边上躺着呢吗？ 等会儿啊， 啊 合着你们俩那回都喝多了。 对，主要是你休克你不知道。 我呀 你不知道。 但是我在车上就醒了呀。 我是在医院后来一抢就醒了吧。老二 我是4天以后醒的。 你过了年以后才找你拜年去。 我一上车我一想要花钱我赶紧醒了。 那你就是装的，我跟你说。 所以咱们先签好这个承诺书，我就给你念念啊。内容如下，本人自愿参加聚会、如因酒后造成本人以及外人的一切后果，与聚会的其他人员无关。本人以及配偶家属等相关人员不能追究参加此次聚会人员的任何民事刑事责任，所有责任都由本人承担。 哎，别聚了别聚了，我说老大要是 要这么说，那真的咱真别聚 了。对，你是还是老大老二老三吗？是不是？我以为拿个什么契约呀，是咱们这个盟兄弟呀， 同文三结义 啊，不 互有一致嘛。 哎，你能弄得有点这个文本形式，让我们也感觉到有点亲情。你说你弄一个协议书，最后弄的是啥呀？啊， 不是这个 责任，什么责任？ 我怕咱们俩一喝多了以后呢，谁也拦不住谁，谁也劝不了谁。咱们仨又爱喝，是不是？ 这难以预想的后果得分谁，是不是？你就说老二，老二是他容易，他每次喝完酒就休克，这个事儿没关系， 对， 是不是？没关系，掐人中，咱等会儿他，对吧？好了以后咱再喝。 老三，老三，你要这么说呢？老大这什么意思，知道吗？ 嗯， 老大这意思。这就是要让咱往死了喝呀！哎，要不牵着心吧，咱要少喝，至于啊？ 你要休克？你呀、你先别，你先把这杯撂。他现在这情况，我跟你说，你这协议书咱不行就加一括弧， 酒后老二如果休克，老大老三 没有责任。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咱们这书该欠钱。 你们是不是有点针对我？ 没有没有， 是我跟你说， 咱们这里边 休克是件大事， 酒量真的太次。 聚会一次，咱保证生命安全。 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啊，这个还没有谈到。因为咱们三个人谁现在这个混的比较差一点点呢？咱们说， 你 就是你老二， 老 大呀， 老二。这个 我说，哎， 咱不说别的， 你们有意思没意思？ 哎呀，你看这， 你不能老喝酒，你知道吧？这酒啊，要少吃，事要多知。 当然明白，就说一醉解千愁，我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又希望你借着酒能把你这个郁闷之气抒发一下，但是我又不希望你呢喝多了以后给自己以及我们啊，特别是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哎，所以呢，咱们找个万全之策，就是说呢，你可劲儿的喝呢，我们是不管了。哎，你只要喝开心了，把你这失恋呀、失业呀，然后、这个、 你都随便 说。头两天摔了， 前两天休克， 你周桌都成， 我都休克了，我还周什么桌呀？我 不是，这我们都不管。 但是呢，你必须 把你开心就好。 哎，这个责任您给我们撇清楚了。 我是一点都不开心，听你们俩说完了之后。 不是，谁 怎么意思？ 谁没有点愁事呢？老二， 谁没有点愁事？干嘛就非得是我？ 我知道你贷款贷的比较多， 慢慢 还，对不对？我也知道。 哎， 你最近、 哎、 啊， 老三， 哎， 你也不看，这老大提出来的协议，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随便签，我签不签都行。 我希望老三你也别光劝人家，你自己要签啊。 他自己那酒量你还不知道吗？ 我都在你后边。 二两闷，他一喝酒啊，他就话多。 话多， 真 喝完了以后跟人家比住房、比汽车， 真是 比这个 离婚次数。 老二掉哪哪没有，不顺心，我替他愁得慌，是吧？有心想帮帮他，是吧？ 那你得给钱啊。 但是呢。 你没钱， 兄弟，我现在也是 也没有， 是不是？咱们呀都在协议里了，好不好？全在协议里了，按照老大的意思，咱签一下，好不好？ 对，然后咱们喝起来也轻松 啊，爱、哎、怎么着怎么着。 出于啊对老大的尊重，他也印了三份。 那怎么你不签呢？ 不是， 来老三，你先签了 啊！ 来，快点，我按着你， 你看， 走 你， 你 看。 老二，那你签了吧。 我不签。 来，咱俩按着他。 来， 哎哎， 来来，走。 哎哎， 好。 哎，行了。 行了，拿好了。 老三， 哎，我收好，我收好。 好，收好了。哎，一是。 他怎么不签呢？ 不是，哎，老大， 哎、老大， 这没有你的事，不行。 来，咱俩按着他。 哎，别别， 走， 来 不走。 一二，噗。 好，一是三份，好不好？ 吃菜，吃菜啊，吃菜。哎，你们不喝吗？喝呀，喝呀。哎，老三，你喝呀，喝呀。 来，别别别别，我觉得呀、啊，这样，咱们两个人要敬老二。 啊啊，敬老二也行。 不不不， 老二是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要敬老大， 好不好？老二 自饮一杯，自饮杯， 自饮自饮 自自 自饮 自饮喝没意思， 你也喝一自饮的，哎，就碰一下，碰一下自饮。 碰， 你看你这酒都洒了，来， 喝喝喝喝喝 喝 喝 喝喝， 你喝，哎 哎哎，喝喝呀， 喝 喝喝呀， 喝呀。 那什么，老三带个头吧。 没听说过从老三这开始了，都从老大这开始，是不是？ 我不是不想喝，知道吧？我现在什么高血压，我是稍微悠着慢着点喝。 高血压算什么？ 你们不怕年轻，你们急。 我没有，你告诉你，我这绝对不能喝，我甘油三酯高。 这那什么，老三，老三年轻，老三你现在酒量无边啊。 他说的，他先休克了。行行行行， 啊、 行 行、啊， 喝酒。 那个，这杯敬天吧，咱们先。 那我这杯敬地， 我敬你们两个人。 一到假期呢，确实啊是家人团聚、亲朋好友团聚的好时机。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酒文化，觉得喝点酒啊可以促进感情。但是由于喝酒引发的事故在这一段时间也出现率更多一些了，有酒驾出车祸的，有饮酒过量送医院的，也有酒后闹事儿。那怎么办呢？在青海西宁有这么几位呢，就发明了一项所谓的免责承诺书，组织者当场宣读，要求在座的各位开始签字。承诺书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本人是自愿参加聚会，酒后造成的本人以及外人一切后果与聚会的其他人员无关。但是有了这张承诺书就能免责吗？ 不是，并不能完全免责啊。同桌吃饭喝酒的情形有很多种，一个人出事故，同桌担责任是不是能够担在一起，不能够一概而论。近年来一些法院的判例啊，

大家，海参它是温补的，四季都可以吃。 是的，你像刚才您提到海参皂袋呀、啊、刺身莲多糖啊、精氨酸呀、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小秦即食海参，300克一袋，一共是9大袋。那么一袋呢是10根，和一根海参呢是30克左右的大参。那么9大袋就是90根，您可以一天一根吃90天3个月。另外还要赠大家呢是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而且您那个提货券写的都是5310，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380，1380就可以把5310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后车拥堵排队到了西红门收费站。西二环蔡虎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广顺桥的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阴冷，山区有弱的降水，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影响，地面转北风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6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体感阴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寒冷。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青山耳边，白天晚上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咱们全新老板最近可胖了，但胖了不是一点半点啊， 脾气还大了呢。 这个汤姆，你别说他胖，连你都胖了，咱们公司的胖子是与日俱增啊。 为什么呀？咱们公司怎么成了一个胖子公司？ 姐子，以你为这个 带头。 对啊， 怎么了？ 你看你腰围都快40了吧？ 那怕什么呢？也能买着裤子。 这一天你又没怎么跑业务，怎么回事？ 天热，业务量下降了。 那你也不至于囤积脂肪啊？ 还有几个咱们公司谈恋爱了， 胖了。结了婚， 胖了。 买了车， 胖了。 看人家又结婚谈恋爱又买车，他自己胖。 还有好人吗？ 有啊， 我们俩呀，咱公司现在就剩我们俩是瘦的了， 多好。 你放眼一看， 你们俩、 白白胖胖的一大片。 你们俩是病的。 什么病的？ 病的。你看你肯定有蛔虫，你有挠虫。 我跟你说呀，杰森， 你应该加强锻炼身体。 什么？ 怎么身体？ 我舌头咬着了，对不起啊，加强这个锻炼身体。 那咬烂你的舌头， 就得见阿深。 我说琳达，我说琳达，你长不了肉， 减减吧。 嗨，这点肉正常。 公司发微信了啊，开会啊，车轱辘话来回说， 开会了，一点开会了，开会了。 好，这么快就到了， 赶紧的， 走走走走， 一号会议室啊。 哎呀， 赵老板，这是咱们公司的体检报告，给您。 啊，同志们，员工们， 老板能把空调打开吗？这屋里喘不来气了。你看这一个个呼哧带喘的。 啊，好，开开一点啊。听我说，咱们公司最近全体的体重增加。这是哪一锅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打呼噜了？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一个月的业绩啊，下降了11%，可平均体重上升了12%，血糖上升了10.8%，啊，尤其是浪费的粮食、消耗的大米，平均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27%。你干嘛呢？ 啊， 怎么回事啊？开会拍什么巴掌？我觉得啊， 怎么样拍巴掌？ 再要这样，员工让他开月工资直接回家啊！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是一个肥肉的危机，是一个脂肪的危机，是一个饭量的危机，是一个不得不处理的危机。所以，啊，谁的电话啊？ 老板，你的。 哦。啊，等一等啊，喂， 老赵 啊， 你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哦， 不是你老婆，我说你，你这个血脂这么高，肥胖这么严重，你还不减减？我过不下去了。 别哎，啊，同志们，我们这个危机是一个福气的危机，是不能继续下来的危机。我看我们有必要到了攻克难关、背水一战的时刻到了。啊， 他说句什么话呀？ 那个怎么办呢？你看看，这是全体员工的体检报告。 老板现在脑子有点不带劲。 头一份这个报告，血脂这么高啊， 摆不上。 这胆固醇这么高，血糖这么高。 那你提什么事儿？ 这是谁呀、啊？哦，这是我的。啊，第二份你看这个也不好吗？是不是、啊？这个尿酸也高，这就是痛风的前兆。 谁的？ 我们不能到时候风来了把我们全刮趴下了吧？ 这是谁呀、啊？ 不知道。 是不是 谁呀、啊、 这是谁呀、啊、哦，还是我的啊。看这一份啊，血压也不稳定，对不对啊？肝功能也不太好啊，肌酐也高，尿素氮也不正常，这是怎么好啊？你说这是谁的身啊、哦、这张还是我的啊。好了，我先不看报告了，虽然都是我的啊，但是要以点带面。嗯，我就是点，你们就是面，咱们在一起就得点面啊。 嗯，点面。哎，要不要那个茄子肉丝末？ 你 他呀，刚才啊，就是您别生气啊，他是说走了嘴了。 那个员工啊，咱们不提面的事情了啊，提面我就饿了。 我也是。 谁吧进来？咱们开始说锻炼， 锻炼，快点给赵总锻炼。茄子肉丝末、雪菜肉丝末，锻炼。 包括这个团的啊，什么的？我不是要吃面。我是要吃饭，不是要锻炼。 老板， 你们每个人都得锻炼。 咱们还是把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吧，咱们不要再说面了，老板。 啊，对，我订购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高科技简短的啊。 怎么吃啊？ yes 你，什么人就想着吃啊？这个高简单的产品就是从现在开始给你们每个人安上一个。 哦， 你们每个人都要坚持锻炼，每一天。所锻炼的步数都会反映到公司的信息数据库里面啊。那么锻炼最多、每天走步最多的人将得到我公司严重的奖励。 是吗？ 嗯， 是奖啊还是 奖励？ 哦，给奖励，给奖励。 哎、好，从现在开始以我带头先开始装机器。哎，你看雷上那就行。哎，行了啊啊， 这怎么用啊，老板？ 啊，你就不要管了，你每天就该动动，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啊。 怎么着？ 要 死啊！ 你这么说话了、啊，你每天每走一步，就会反映到我这里啊。这有个计数器，就会给你统计 我们的数据库就会自动排出排名啊，谁走了多少步，谁每天运动了多少，相当于消耗了几个馒头几粒米饭。好，散会。开会。 你看看。 好，那么现在宣布结果啊，我们 真的吗？现在宣布结果了啊， 我们全体员工啊，后面的就不要全念了，我们有1000多人，那么就念前五名啊。第五名就是肉丝啊， 肉丝，听见了吗？ 就是在下面。 肉丝，昨天一共走了2900步，相当于消耗了半个馒头啊，加上半碗米饭啊。 谢谢。 第四名。第四名那是螺丝啊， 螺丝还是炒的好吃。 螺丝昨天走了3586步，相当于消耗了3两米饭加1个半馒头啊。第二名严司令，昨天表现很好，获得第二名啊。公司特地奖励他人民币100元。嗯，好了，就到这里吧。 冠军谁呀，老板？ 对，谁第一名啊？ 冠军你们就不要争了。 张总，谁第一名？ 哎，不好意思说。 说了也不听。 冠军就是陛下。这个我昨天走了17315步，相当于耗费了泰国香米1斤1两，馒头1斤2两。哈哈，奖励我人民币200元，外加1碗肉丝捞面。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脚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Show 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我要再做一道题。 我说，亲爱的， 哎， 咱们能不能稍微歇一会儿？你看啊，你从早上5点这么早，比这个咱们旁边那个煎饼摊出摊都早，你就开始自习，到中午我都没拦你，你说一直做题，你就把我啊当做空气一样。 没有，你不是在打游戏吗？傻傻，你就让我把这道题做完吧。 你这刷刷刷的，有时候做的我就觉得特别恐怖。 你觉得没意思对吧？ 我觉得恐怖。 这有什么恐怖的？ 那你说你咱们这岁数谈恋爱，咱们不都得出去是不是玩一玩啊，吃点好吃的，哪有天天做题的呀？ 你以为我想考博士吗？ 你要干嘛？ 考博。 考博。 像女生呢，对这个专业本来学的就少，你看我们这个系里边基本上就我一个女生，其他的都是男生，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亲爱的，这话说的我有点不爱听啊。什么叫太好了？ 我的意思是我为女生自豪，男孩子学的专业 我明白， 那么我一个女孩子能学到这个程度上， 是女强人，你是要强，这没错误。你说这一群的男同学里边就你一个女生， 你看你误会我了，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你又是学的生物学，是我也不懂。 你到现在你也没搞明白生物学和生理卫生的区别。 是，我看不懂你这个什么基因啊，什么这个那的。咱们这个学问啊，研究到适度就行了。你说以后有孩子了，给这孩子，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说什么呢？这不好意思呀。 你这是乐呢，这是哭呢？ 考上博士咱们就结婚还不行吗？ 咱们考上博士以后都多大了？ 什么意思？我明年就能考上博士。 你明年考上博士，你看我这岁数是不是？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 我在博士是可以结婚的，对不对？ 读4年，你一个女生，你当了20多年的学生了，你还没当够啊？ 我学历是比你高一些，那你也不至于这样吧？我如果贬低看不起你，我会跟你在一起吗？是不是？你说你犯的错误也不少了，我有哪次不原谅你了？你怎么老拿学历说？ 你有哪次有功夫原谅我呀？ 你老是这样的自卑，这样 做题呢吗？我跟你说， 我是爱你的， 不光是我，你是爱我。我跟你说啊，我们家里人已经说了，咱们俩这岁数马上就得结婚，你这个考博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 我保证明天考上不就得了吗？ 二位，这是电影院，咱别这么大声，行不行啊？ 我们出去说，我们出去说，对 不 起， 不 好意思。 我还是觉得你不能。 哎，等会儿，电影还没开始呢，为什么咱们不能说呀？ 啊，对， 电影院不能谈博士的事儿吗？ 对呀，电影院不能谈庄哥博士做题吗？行吗？我抽奖去。 回来了， 奶奶，我回来了， 做收饭了。 怎么了？今儿不高兴啊？ 爷爷， 那脸嘟的跟水似的，那脸上挂的霜了，那给谁看呢？这是？ 我想蜕皮。 哎呀，我 咱就算是属蛇的，咱也不能跟蛇似的蜕皮呀、啊。 您刚才又说我什么又结了冰了，又挂了霜了，我蜕皮还不行吗？ 怎么了？你这话都哼着出来了。 那是你奶奶关心你，最近看着你这个气色不太好。 关心我的人多了，你又嫌老挤。 哎，有这么跟你爷爷说话的吗？ 这怎么说话的啊？ 你爸爸都不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我是老二，这我 他没问你大排行，没问你大排行， 他问是我老几吧？ 你老说你老二，你头里还有俩姐。姐姐呢？ 是不是？ 你 就是老二，我跟你说，我从我们家这老大这 乱呀，乱不乱呀？ 乱 啊！ 奶奶，我心情不好，刚才拿爷爷撒了气，对不起奶奶。 你拿爷爷撒了气，对不起奶奶。 哎，合着没我什么事情？ 还有爷爷， 哎， 引起你们的争吵和矛盾了。 这么回事儿，对。 嗯， 你对你吃你的，爷爷奶奶这说着， 你就听。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对呀、 嗯。 研究生那证啊，那本啊也拿着了。 你看您说的跟考车本似的。 对，爷爷奶奶那着急啊。这个 抱孙子， 抱生啊， 孙子呀，孙女这不都抱上了吗？ 这辈儿练的， 就算他解放二胎。他你爸你妈这岁数，他再努力他也费劲了。 哎，对了， 关键是想四世，你别乐孩子，孙子孙女都有，我想四世同堂，跟你一边大啊，人家那都登记、 啊、 都跟 你想四世同堂，都跟我一边大，这没法同堂。 他说的是盼着四世同堂 啊， 你看又乐不严肃认真，这谈的事情多严肃 啊。 那您说您想四世同堂了， 对呀、 然后呢， 四世同堂啊，老舍写的，哎，排成电视剧。 谁问你那电视剧？ 都跟我知识糊涂了。 哎， 孩儿啊，孩儿啊、老大不小的，该结婚了。 对呀、 你看爷爷奶奶身体根本就不用你操心。 是。 你将来有了孩子啊，你爸、你妈、爷爷奶奶都能帮你带着。 多好！ 你这个时候赶紧啊，一年进。 那您好好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咱这又不是拜年，说这个。 你这说吉祥话也没用，知道吧？你奶奶说了，四世同堂。 冲您二位身体这么好啊，我再考个博，我这一结婚一生孩子， 哎呀， 都齐了。 老大怎么了？踩着什么了？ 考什么 博？ 考博？哎呀，别考博了， 您 把爷爷奶奶考了吧。爷爷奶奶就得一百好几了。再给你带孩子，奶奶也带不动了。 哎呀，一百好几，我可未必呀、 啊。那让啊、哦，我爷爷说他带得动啊。 啊， 他说他未必，谁说带得动、啊？ 我未必到得了这岁数。 昨天你不还上树呢吗？ 哎，我这是上树吧？ 那让狗吓的。 哎，你甭说那乱七八糟的，赶紧就得生。 我升了研究生了，现在我再升一级，升博士。然后呢，代表咱们中国少有的女性在此专业中的女博士，光宗耀祖。 饭太凉了，先吃饭吧， 来 吧，把嘴蘸上。 嗯。 回家喽！今天这个博士专题太有意思了，我是脑洞大开，也攻破了几个科学难关。 干嘛呢？练节目呢？ 孩子，该到结婚的时候了吧？哎，这怎么又哼唧上了？说这么严肃的话题， 啊， 四世同堂的，我们这个，装没听见。 爷爷奶奶，你们看吧。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呀？这稿纸？ 写的论文呢？ 好家伙，我以为有一炸的，跟摔扑克牌似的。 你让爷爷奶奶老眼昏花看博士论文呢？ 看不懂，上面全是 字。都看呢？ 什么呀？这里头有结婚证啊？哦， 摔你三回了。 女生想考博，家人反对，男友质问，怕学历太高恋情泡汤，这是很多女博士面临的一个难题。女研究生小严倾诉了内心的烦恼，如果我是男生，可能就不会遇到这样的烦恼了。为了今后更好就业，成绩优异的小严决定研究生毕业之后继续考研。对此，她的男朋友却如临大敌，反问她：“等你读了博士，还会不会看得上我？”家人也苦劝她不要学历比男友高太多，并担心她当了女博士之后啊，就算两个人结了婚，今后的生活也不会幸福。 小严说各方的反应让他觉得很疑惑，也很委屈。我有个男同学要考博，他家人和女朋友都很支持，但是我要说考博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真费劲。 有心理学家分析说呀，对于小严来说，这个考博呀是他面临人生非常重大的抉择。首先来说呢，对于兴趣和职业规划来说，是否那么坚定呢？并且呢，是否非考博士不可？如果你是义无反顾，那么你可以跟家人和男友进行沟通，有原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用坚定来打动男友和家人。其实啊，不管学历如何，追求的无外乎是人生的幸福。扪心自问，自己的幸福来自何处？只要你幸福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件事儿，街坊们也发表了议论。家宝，你认为你要找一个博士女生，结为邻居，你愿意吗？ 吓我一跳，我以为要结为连理呢。 好吧，那既然你要求结为连理，那么你愿意吗？ 不，他可以做我的邻居。 没听清楚吗？人家说的是结为邻里。 哦，邻里呀、 啊、你想多了 啊。那要是邻里我同意，要连理啊还是给小柱哥吧。 啊，就是你还是害怕女博士生的？ 当然了，我怕呀、啊、我做不会他那题。 那小柱，你愿意结为 连理邻里吗？ 你什么嘴？你 找理。对， 找理。 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之就看到 情，我要海报、帽子和 CD、yeah、我相信你的全部真心，因为你让我今夜感动，我们要一生一世不分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